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景然。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近日北京新机场配套电网建设工程全面启动，据北京电力部门预计，未来新机场用电量相当于现在首都机场的 1.6 倍。未来新机场内部管控区、航站楼等重要负荷供电年户均停电时间不超过30秒，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2月15号下午，大兴城管黄村执法队与镇综治、环整、食药、动检等部门联手对3间房中鼎路非法活禽交易市场再次进行打击取缔，现场查扣鸡鸭鹅、鸽子等活禽85只，空禽笼200多个。 随着北京城南行动计划的实施和不断推进，千亿投资的注入，大兴和南城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业、产业、交通、生态环境、人居品质都实现了极大的跨越。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记者近日了解到，北京新机场配套电网建设工程全面启动，据北京电力部门预计，未来新机场用电量相当于现在首都机场的 1.6 倍。未来新机场内部管控区、航站楼等重要负荷供电年户均停电时间不超过30秒，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在北京永定河北岸的变电站建设区内，随着混凝土浇筑完成，北京110千伏张华变电站正式进入主体钢结构装配施工阶段，标志着北京新机场配套电网建设工程全面启动。同时，张华变电站地下基础设施施工已基本完成，进入主体钢结构装配施工阶段。据了解，张华变电站是新机场内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首个开工的项目，总占地面积3600多平方米，将安装2台50000千伏安变压器，计划于今年10月底前投产发电。 按照规划，北京新机场中期旅客年吞吐量达到1.3亿人次以上，是目前首都机场的1.5倍，年用电量约8亿千瓦时，相当于现在首都机场的1.6倍。国网北京电力发展策划部副主任孙兵介绍，2008年北京电力就启动了新机场地区电网规划工作，并随着新机场所处地区规划属性、配套设施及未来用电客户特点变化，对机场内部和周边地区用电负荷进行了科学预测。预计到2019年，北京新机场一期建成后，最大负荷将达到26万千瓦，较现有地区负荷增长近7倍。工程全部建成后，新机场地区将形成2座500千伏变电站为电源点，2个220千伏不同方向供电的坚强网架结构，地区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都将大幅提升。其中，新机场内部控管区、航站楼等重要负荷供电可靠率将超过99%，年户均停电时间不超过30秒。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同时，国网北京电力还将在北京新机场区域内停车场配套建设具有大功率快充功能的电动汽车充电桩群，实现电动汽车充电桩在北京所有机场全覆盖。 本台消息，在低矮的窝棚上，一只死因不明的鸡被丢弃，远处垃圾箱中褪去的鸡毛厚厚的堆满箱体，与表面萧条的屠宰场景观形成较大反差的 则是个别经营户仍然顽强地经营着活禽交易，即使被查处了多次，仍然拒不收敛。2月15号下午，大兴城管黄村执法队与镇综治、环整、食药、动检等部门联手，对三间房中鼎路非法活禽交易市场再次进行打击取缔，现场查扣鸡、鸭、鹅、鸽子等活禽85只，空禽笼200多个。指着落得高耸的空禽笼，城管执法队队长王春亮介绍说，经过长期高压的打击，原有的30多户基本治理完毕，但仍有个别人不顾群众身体健康，甘冒禽流感传播的风险，挖空心思地从事违法交易和屠宰活动。在突击检查现场，联合执法组人员先后在3家经营户院内发现了鸡、鸭、鹅、鸽子等活禽，虽然被租住户藏得隐蔽，但凭着禽类的叫声，执法人员一下就发现了院内侧棉布下盖着的禽笼。 不等执法人员告知严禁活禽交易、露天宰杀、无照经营的规定，也不等告知当下是禽流感爆发疫情的高危季节，多户经营者看到执法人员后全都心知肚明，一言不发，听从执法人员依法查扣。未经检疫的活禽不仅给百姓餐桌带来饮食安全的风险，屠宰时环境的脏乱恶劣、污水横溢、虫蝇滋生也带来了环境隐患。在一户发现空笼的院内，夹杂的鸡粪、满地的鸡毛、腐坏的褪毛鸭子，将检查的城管执法人员也熏出了屋子。人畜混居和环境恶劣对经营户本身而言也有很大的威胁。据镇综治人员介绍，近几年镇里从严从重对3间房非法活禽市场进行多次打击和取缔，基本收到成效，光无害化处理活禽就已经超过万只。对于个别经营户仍然铤而走险从事非法交易屠宰的行为，下一步镇里已经将中鼎路整治工作作为环境改造重点，通过长期派人盯守、拆除私搭棚舍、路段限高限宽、清退租住人员等手段，确保此类行为不再反弹。 本台消息，大兴是近些年来北京发展中的重要板块，随着北京城南行动计划的实施和不断推进，千亿投资的注入，大兴和南城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业、产业、交通、生态环境、人居品质都实现了极大的跨越。同时，首都第二机场的建设和临空经济区的建设，空港经济的发展形态会形成爆炸式发展，经济崛起带动整个南城崛起，众多知名商业企业纷纷进驻，致使区域价值不断攀升，成为老百姓置业关注的重要区域。曾经默默无闻的大兴将成为北京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而大兴黄村区域的住宅土地供应市场2016年2月以前已经连续3年处于断供状态。众所周知，黄村区域属大兴的 CBD， 其未来的发展潜力可见一斑，是百姓置业和企业落户的最佳选择之地。近日记者了解到，于2016年2月摘牌的大兴黄村区域的绿地海珀云翠开盘在即，将缓解区域市场新盘荒。通过绿地官方渠道获悉，海珀系是绿地集团旗下最高端的住宅产品，在上海、悉尼等国内外一线城市已经有多个落成的海珀产品，市场口碑很高。 据了解，绿地在大兴黄村有为数不少的粉丝，在2010年以黄村西斯莱公馆单盘之力夯实了绿地在大兴乃至整个北京的江湖地位，取得当年北京住宅销售市场的冠军称号。该项目目前发展非常成熟，当年置业的业主都受益匪浅。记者从市建委网站了解到，该项目首批预售许可证审批均价在7.5万左右。面对8901亿南城计划、世界最大机场、232重大项目、大兴京津冀发展新名片的优越前景红利和庞大的置业需求，预计开盘热销将是大概率事件。 本台消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雾霾却成为百姓口中的高频词汇。过去的一年，大兴区立足宜居宜业发展， 主动作为，自我加压，生态环境品质明显改善，蓝天多了，生活品质也提高了。截止到2016年底，我区 PM2.5 累计浓度每立方米89微克，同比下降7.3%，较2013年同比下降25.9%。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也均呈明显下降趋势。地处京南的大兴，大气污染防治具有燃煤依赖大、机动车进京通道多、建筑工地多等特点，空气质量改善难度大。面对空气污染防治的严峻形势，大兴区严格落实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打好空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按照大气污染防治要求，我区相继完成了燃煤锅炉除尘脱硫、脱硫改造。12.5期间，大兴区把燃煤锅炉提标改造和清洁能源替代当成治理大气污染、改善空气环境质量的大事来抓。目前，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三项污染物均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特别排放限值要求。2016年，共实施62座锅炉房、150台锅炉、2000多吨清洁能源改造工作。改造后的锅炉已经全都点火供暖，工业燃煤锅炉改造已经完成737.5吨。 在农村地区，煤改电、煤改气工作持续推进，以往煤尘漫天、呛鼻难闻的现象大为改善。2016年，我区共完成农村地区清洁能源改造167个村、7个社区，包括煤改电工程、煤改气工程，惠及40000多户，改造村庄数占全市的1/4。北京市 PM2.5 本地污染贡献中，全年机动车排放贡献比例达到30%以上，非采暖剂可以达到40%以上，已经成为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低排放标准、高污染排放的老旧车问题比较突出，是治理和监管的重点对象。区环保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京开高速路段一辆辆物流车辆轰隆而过，您的机动车尾气排放不合格，请填写处罚决定书。手持执法仪的环保监察队员对货车司机说，像这样的高排放老旧机动车，大兴区从源头管控、全面检查、强化执法。2016年淘汰老旧机动车20000多辆，查处超标车500多辆。与此同时，大兴环保局还强化了加油站及油品监管。 对于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防治来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是当前大气防治的关键。大兴区大力度开展工业治污工作，对违法违规排放及生产经营性行为开展专项检查，截至目前完成3000多家违法违规企业清理，同时调整退出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工业污染企业70家。大兴区狠抓扬尘治理，全区规模以上施工工地绿色施工考核达标率100%。城管部门是治尘的主力军，我区组织对工地和混凝土搅拌站实施扬尘视频监控，在第二机场等重点工程中推广第三方治理新模式，深化建筑垃圾运输管理，加大道路清扫保洁力度，道路清扫保洁新故意作业率达到87%，每天再生水冲洗道路达2.31万立方米，联合执法加大扬尘管控。区环保局住建委通过日常检查及联合专项检查，强化工业料堆及施工工地扬尘管控，对发现的问题现场予以整改。水务部门出动执法人员，对天堂河、大小龙河、新凤河施工现场进行检查，对土方未善盖问题现场责令整改。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大兴区5年来实施平原造林工程，完成造林面积18000多亩，新增城市绿地87公顷，植树79多万株。目前的大兴区逐步建立环境保护网格化监管体系，依托政府现有的城市综合管理网格及网格化信息综合管理平台，结合区域实际，职能下沉，触角延伸，将污染源监管职责纳入到网格化体系当中， 形成了以机动车冒黑烟、扬尘、散煤污染、生产加工污染、河道排污、企业排污、固体废物污染、新增污染源、空气重污染预警等九大类环境问题为主的巡查体系，把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分解到相关部门及各镇街，责任层层落实到人，各部门对照责任分工，分别制定了详细的工作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大气办、区政府督察室监察组成立联合监察组，每月每季度对各项工作进行督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五项重点基础工作联席会。区环保局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坚决打赢环境污染治理攻坚战，彻底改善空气质量。区环保局对辖区内20个属地空气质量监测点空气质量情况进行实时通报，对存在的问题区领导现场督办，解决难点问题，进一步督促各属地加强精细化管理，各部门加大工作力度，从减煤、压产、治企、抑尘、控车、增绿等关键环节入手，减排量、控增量、提容量，加快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步伐，推动辖区空气质量整体改善。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本台消息，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深化之年。日前，天津市市长王东峰表示，为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京津地区高铁有望率先实行月票制，高速取消通行费，京冀市民持京津冀公交一卡通可乘北京公交地铁，七条瓶颈路全部打通。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3年来，三地有关部门在交通一体化等领域率先突破，构筑了有利于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去年12月，京台高速公路北京段正式通车。这条高速公路起于北京南五环旧宫新桥，在终点李贤镇田家营村与京台高速公路河北段相接。据了解，这条高速贯通后，从北京到达河北界仅需要20分钟，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服务的北京大外环也在去年年底开始建设。 截至目前，京津城际及延长线、京秦、津宝、京沪等5条高铁建成通车，京津宝和区1小时通勤圈初步形成。天津市市长王东峰表示，下一步三地将持续推进协同发展交通领域取得新突破，全力构建现代化交通体系，加快海港空港建设，提升海空两港辐射功能，加快高铁高速公路建设，推进京滨城际全线开工，全部打通7条普通国省道瓶颈路，探索三地交通便捷化的有效措施。为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三地交通互联互通加快推进。王东峰表示，三地将着眼于降低通行成本，带动更多人流商流的流通互补。王东峰介绍说，京津两地高铁有望率先实行月票制，高速取消通行费，京津冀公交一卡通在12个城市实现互联互通。 在公共交通方面，目前北京已经实现三地一体化，天津、河北市民可持京津冀公交一卡通在北京乘坐公交地铁。去年年底，北京市区全部地面公交线路除定制商务公交以外，完成了车载刷卡终端升级改造，已经具备京津冀公交一卡通互联互通功能，并已在北京、天津和河北的石家庄、沧州、保定、邯郸、张家口、承德、廊坊等城市通过检测。天津市交通委主任王福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交通领域的重点工作 将聚焦在加快区域互联互通、提升一体化服务水平方面。在这一方面，天津将实现京津冀公交一卡通二期工程，建成京津冀道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实现高速公路收费站 ETC 系统100%覆盖，推进公交一卡通、客运一票制、货物运输一单制，让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更便民、更便利。 据悉，目前京津冀三地已在全国率先实现区域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覆盖119条公交线路、1500多辆公交车。北京平谷至天津蓟县的长途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试点启动，运营以来受到良好效果，班次从每日8班增到12班，形成多节点网格状交通网络。天津市市委书记李鸿忠表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不单是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还要使三地在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交通、公共服务等方面实现一体化。比如在交通建设方面，天津筹划的思路就是要把天津的机场作为京津冀的机场，把天津的铁路枢纽作为京津冀的铁路枢纽来建设。2015年年底，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扎实推进京津冀地区交通的网络化布局、智能化管理和一体化服务，到2020年基本形成多节点网格状的区域交通网络。一年多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率先突破，取得多项成效。去年12月，京津冀地区城际铁路网规划正式获得国务院批复。根据该规划，到2030年，京津冀地区将基本形成四纵四横一环为骨架的城际铁路网络。而在2020年前，京津冀将实施北京至霸州铁路及北京至唐山铁路、崇礼铁路等9个项目，总里程约1100公里，初步估算投资可达到2470亿元。 本台消息：两学一做，基础在学，关键在做。为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学真做实，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大兴区迎海镇南海家园7里社区的老党员自发组织居民红袖标志愿者，在社区内捡拾白色垃圾，查询楼道堆物，为社区安全巡逻。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两学一做的学习教育精神。冷风袭来，老党员和志愿者们不畏寒冷，自带夹子、垃圾袋，将社区内道路边和草坪内的白色垃圾、纸屑、烟盒等垃圾逐一进行清理干净。据了解，老党员王富强和宋桂娥的平均年龄有77岁，几名志愿者的平均年龄也都在70岁左右。他们不怕脏、不怕累，用自己最朴实的劳动保护着社区内的环境，维护着家园的美丽。春季天干物燥，正是火灾事故的多发季节，防火工作刻不容缓。立春开始，王富强、宋桂娥就带上红袖标，自发在社区进行安全巡逻。平时，他们还在自家所在楼宇进行安全检查，并将检查情况做详细记录，交至居委会和物业。冷风当中，一名又一名普通的党员志愿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履行着一名党员的承诺，践行着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践行着志愿者无私奉献的精神，为构建和谐社区贡献着行动的力量。老党员王富强表示，他将努力壮大志愿队伍，坚持将每周一次的志愿活动进行到底。 接下来请听新闻专稿。下午6点，薛露宇所在的办公室响起了警报，紧接着是市气象局发出的通知，目前风力已明显减小，解除大风蓝色预警。而薛露宇则不慌不忙地起身关了警报，检查了一下电脑上的数据，并没有发布解除大风蓝色预警通知，而是继续刚才的工作。跟市里的情况不一样，大兴处于北京的最南侧，所以这儿的风势现在还没有减弱，不能解除预警。薛露宇解释道，农业、航天、交通，几乎所有的行业都需要了解天气的走势。而薛露宇作为大兴气象观测站的观测员之一， 为全区的各个行业提供天气预报的工作。他体态微胖，喜欢把头发梳到后面扎成一个小辫儿，爱开玩笑。与理工男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的是，无论从言谈还是着装，他更像是一个文科艺术男。2009年，薛露宇毕业后就回到了北京从事气象观测工作。这项工作需要精通计算机编程、大数据、气象学等学科。这项对专业要求极高，而且涉及多类学科的工作，让他的很多同学在毕业后都选择了金融、软件开发等高薪行业。大学毕业后的同学聚会上，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在大学时带着男生一起打游戏的男生竟然做了气象观测员。 因为工作性质要求，他们需要一天24小时都要观测天气情况，因此实行轮班制，3天里要上一个24小时的班和一个8小时的副班，休息一天后继续轮回，没有节假日。从工作到现在的8年时间里，他值了6个年班。这个意味着团聚的节日会让他们倍感压力，因为燃放的烟花爆竹随时可能有把观测站点燃的可能性。2010年的春节是他工作的第二年，也是他第一次在春节值夜班，当时心里有点紧张，整夜都不敢懈松，时不时地跑出来检查一下周围的环境。薛露宇的第一份工作地点在密云，今年元旦刚刚被调回大兴。他坦言，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并不喜欢干这行，觉得太束缚，到什么时间必须干什么事儿，不能提前，更不能晚，这跟他的性格完全相反。这些年的工作把他急躁的性格磨合得越发细腻。一个解除大风蓝色预警的时间，来来回回检查好几遍。其实现在很多东西都自动化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在发布的时候人工检测一下。工作时间越久，越觉得这种小细节往往更难把控。 2013年6月的一天傍晚，有一个对流云团从北京西部爬山，迅速向东移动，当时风速达到了17米每秒，也就是8级风。一个闪电过后，自动站的电路被击穿了，情况十分危急。没有人能想到雷会把电路击穿，而马上就要到20点的观测时间了。当时还没有备份自动站，无法确认自动站故障原因，要想留下当时强对流天气的数据，只能人工检测故障原因。室内留了一位同事做预报服务，而薛露宇跑出去修复自动站。这团对流云来得非常猛烈，雷电不停地闪着，一个闪电下来，天都是白的，稍有不慎就会被雷击倒。而薛露宇认为，20点的数据肯定不能停，这种强对流天气发生时的气象要素又是变化非常剧烈的，数据非常有价值，应该去修。薛露宇说，虽然有时候家人没有办法理解现在的工作，但是每次预报了准确的天气情况，通知到每一个地方，自己就会特别有成就感。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景然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突然发现站了好久，不知道要往哪走，还不想回家的我，再多人陪只会更寂寞。许多话题关于我，就连我也有听过，我的快乐要被认可，委屈却没有人诉说，也把信仰从半剥落，拿掉防卫剩下什么，为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如果你也听说，想不通交朋友还是你 北京时间20:00。